案中的你，默然回旧地。这夜不需再自欺，知否我的心惆怅落。心因你乱飞，牵起你一对手，羞怯地慌乱地，胡乱里急得说天气，让我的天空重蓝，让我的心海抚平，才发手，收益。